清晨七点钟，兄弟我不明，一坛内外新鲜事儿，大家来点评。爱你所爱无所畏惧，早起有动力，双奥之声伴我心，体醉动听，体醉动听。 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雄鸡唱晓。 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在早上为大家直播的雄鸡唱晓，我是小丽。 大家早上好，我是王毅。 今天早上有点凉哈，而且潮乎乎的，昨天预报天气了，就说今天晚上就是大约从昨天晚上开始吧，这一个晚上都会有雨夹雪，尤其是城里哈，可能会下雨那么一点点，建国门这一带是地皮湿了哈。 反正说是昨天有雨夹雪，但是基本上呢还是我觉得以雨为主啊。昨天晚上回家的时候，包括早上起来来上班的路上，都是有这个毛毛细雨，那肯定对大家出行会有影响，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吧。 无论是走在路上还是开车在路上，请大家注意交通安全啊。来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天宫课堂第一课在12月9号，也就是今天下午开讲。 对，另外呢，在今天下午这个，不知道大家会不会看直播哈？因为今天我们会和大家就这个天宫课堂第一课呢聊聊，说在天上给您讲课的话，您最想听什么内容？是吧？这个也是咱们今天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话题。另外呢，在其他的体坛消息方面呢，2022年国家女排联赛的分组以及比赛地确定了。 国际篮联公布了亚洲杯分组抽签的分档，我们中国男篮第一档。 国际乒联也是确认了中国男子冰球队保留北京冬奥会的参赛席位。 这些天咱们一直都在说李霄鹏李指导哈，考察国脚首战选定在广州，心仪的助手说是现在一个都没定呢。 不光说心仪的助手啊，包括现在呢，他可能队中的这些规划球员也陆陆续续有可能会离开，所以呢，对这些规划球员来讲，考验他们的时候到了啊，到底是留在中国继续为国家队效力，还是回巴西去纳乌去踢这个联赛，也是一个选择啊。这第二个话题咱们今天聊聊这个左右为难的选择，在生活当中会有很多的选择，比如说中国女足主教练啊，说是竞聘，然后最后呢还是选择了水清霞水指导。那中国女足呢也是公布了水清霞上任之后的首期集训名单，挺有意思的，当时缺席奥运会的一些名将都回归了。 补充进来哈。在奥运会方面的内容，韩方始终支持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 对，这是上了微博的热搜啊。另外呢，在北京时间今天凌晨是有多场的欧冠的比赛，不知道大家看了没有啊？欧冠现在16强，原本这时候就应该已经出来了，结果因为一场大雪，现在呢16强出来15支球队，亚特兰大和比利亚雷亚尔将会在明天凌晨来决出谁进入欧冠16强。 他们那边雪比咱们下的大啊，都耽误踢球了。那今天的话题，天宫课堂第一课，您想听到什么内容呢？从天上传回来的这个课堂的内容哈，咱们开玩笑叫上帝视角哈。话题二是您生活当中面临过的哪些左右为难的选择，也可以跟咱们唠叨唠叨哈。微信微博听听 FM 聊天室的内容哈，都是可以跟大家分享的啊。是不是有很多朋友都来打招呼了哈？ 对，你看关老爷就说了嘛，就当这几个规划球员出去留洋了嘛，是吧？现在咱们一直说我们中国国家队留洋球员人数少，只有吴磊一个人独苗，现在把这几个规划的都让他们留洋去，怕的就是留完洋之后他不回来，是吧？吴磊呢，那是踏踏实实在那边练级，然后回国家队效力。这几个留洋球员不好说，但是至少从目前来看呢，像蒋光太啊，像这个阿洛，也就是洛国富，还是留在了中国啊。另外这边呢，孙东玲也就第一个话题天宫课堂说想了解点航空知识，航空， 航天、 航空、航天没分清楚哈。 哎， 嗯，要是离开地球的就是航天了哈，在天上嘛，对不对？ 所以天宫课堂呢，还是航天知识啊，航空知识，那就是民航啊什么的，是吧？ 飞机什么的事儿， 哎， 是吧？ 嗯。 啊，当然很多朋友都会关注哈，我们刚才说到的这些内容，也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保持互动。咱们先来说说这个天宫课堂的事儿哈。 关注最新的体坛资讯，评点最热的体坛事件，用活力开启全新的一天。朝闻体坛， 据中国载人航天工程办公室的消息，天宫课堂第一课是定在今天下午开始。神舟十三号乘组航天员翟志刚、王亚平和叶光富将在空间站当中来给授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呢也会进行全程的现场直播。 嗯，这一次的中国航天员开直播太空授课活动将采用天地互动的方式，听起来特别高大上，是吧？天地互动。在中国科技馆设置地面主课堂，在广西南宁、四川的汶川、香港、澳门设置地面分课堂。届时呢，三名航天员将会在轨道内介绍展示啊中国空间站工作生活的场景，来演示微重力的环境下细胞学实验、物体的运动、液体的表面张力等等现象啊，并且和地面课堂呢进行实时的交流，来传播载人航天知识，激发广大青少年对于科学的兴趣。中国航天员真诚的也是邀请广大青少年在地面同步尝试开展相关的实验，从天地差异当中去感知宇宙的奥秘，体验探索的乐趣， 把眼光放得更远啊。 其实我特别这个好奇，就是这个物体运动，就是在它那种它叫微重力嘛，它还不是这个完全没有重力吧，微重力啊，物体的运动是什么样。包括比如说，就说他们在那上面还有一些锻炼肌肉的这些设备，保持一些身体的运动。反正我听说哈，以前听说比如像这个种子放在太空上，它长出来之后特好，这个跟咱地面上长这不太一样。就将来咱科技发达了之后，能不能把国足运动员送上去在天上练，然后 在上面待俩月，然后回来是不是整个身体状况都不一样？ 练完了回来之后会不会有改变 啊？ 我特别就是好奇，在天上去锻炼的话然后再回地上是什么感觉， 会不会有这个绝对的这个影响，是吧？这个时间不知道大伙儿关注到没有哈？应该是在央视应该是从12点就开始了，12点开启6小时不间断的直播。那如果大家感兴趣的话，那中午吃了中饭就可以关注一下哈。第一课大伙儿别迟到了哈，这个课堂挺有意思的。 哎， 刚才 严斌就说了 啊， 他好奇就是如果把苏炳添搁到天上去，跑百米能跑多少秒？罗伯特卡洛斯他射门的时速能达到多少？ 打个包。 反正我知道哈，就是罗伯特卡洛斯如果要是在这个太空上踢任意球，绝对踢不出来他的这个弧线球。 你们能保证球是按照地球的这个落的方式吗？ 因为当时我上学的时候，物理老师跟我说，你知道这球为什么弧线吗？因为它旋转。旋转之后导致两侧的大气压、气压给它的压力不一样，它就拐弯了。你在太空上两边它转不转的两边它气压都一样，没有气压。就但是它这球速是多少，那就有点意思了，是吧？ 这都是理科生的这个想法哈。理科生想知道这些，可能姑娘们 文科生想知道，就是问问这个航天员看见过外星人吗？ 对，就是这些奇奇怪怪的感受之类的哈。就文科生和理科生的出发角度是不一样的哈。不知道大伙儿哈，希望在天宫课堂当中听到哪些内容，也可以跟我们分享哈。 北三说这就是名副其实的叫天上一句地上一句，天上一脚地上一脚， 天上和地下的问答哈。但是还是有联系的，如果天上一脚和地上一脚那是不连着的哈，通常咱们的这个概念，但现在是连上的。来聊聊看看今天中午12点的这个直播你想听到哪些内容哈。回到咱们自己的体育的话题，关注一下排球方面。国际排联日前公布的2022年国家女排联赛的主办城市和分组， 每个比赛周16支参赛的队是两个小组进行比赛的。那安排的具体计划是整个赛事呢分成三个比赛周，每个比赛周的两个小组分别在不同城市进行比赛。明年7月13号，哦，713啊，这倒好记，7月13号到17号举办的城市现在还没有定。 对，总决赛的时候是713开始，这个数字对于咱们中国的体育迷来讲还是感触很深的， 比较敏感。 哎，就是要看到时候是在哪儿了。那第一个比赛周呢是2022年5月31号到6月5号，还要再过差不多小半年的时间哈。中国女排的同组对手是土耳其、俄罗斯、荷兰、意大利、比利时、塞尔维亚、泰国，比赛地点是土耳其的安卡拉。第二个比赛周呢是6月14号到19号，这一次呢咱们女排姑娘们的这个对手变了，是美国、日本、俄罗斯、比利时、波兰、泰国、加拿大，比赛地也变了，变成了菲律宾的帕塞。第三个比赛周是6月28号到7月3号，中国女排的对手是俄罗斯、巴西、多米尼加、意大利、波兰、韩国和泰国，比赛地呢是俄罗斯的乌法。当然呢这也是可能对于咱们中国女排来讲是新的教练组将会上演首秀啊。昨天也是连线了孔宁老师，我和他的这个关注点其实都是一样，说一看这三个组，哎，都有俄罗斯，这要跟俄罗斯打这个三次比赛。另外呢这个比赛是咱们新教练组的首秀，那教练组什么时候产生呢？后来孔宁老师分析说呢，教练组应该最晚在春节前啊，在今年的排超联赛尾声阶段或者结束之后啊，在明年的这个春节到来之前应该就揭晓了。 谁能接过郎平郎指导的班啊？来了解一下。 12月8号啊，国际排联公布了2022年国家女排联赛分组和赛程，这也意味着到时候我们新任的主帅将率领全新组合的中国女排将完成2022年国际赛程的首秀。三周比赛呢，其实中国女排都将有一个同样的对手，就是俄罗斯队。这三周呢，中国女排跟俄罗斯队都要去相碰。我觉得这是自2021年举行的2020东京奥运会之后，中国女排应该是第一个国际比赛了。所以说呢，这个比赛呢，对于中国女排来讲也比较重要的，而且是我们整个新的教练组到时候就全部亮相了。就是2022年有世界女排锦标赛，所以说呢，这个世界女排联赛，我觉得是世界女排锦标赛的前哨战，当然对于中国球迷来讲，最重要的是期待这个我们中国女排的新一任主教练和他的教练团队的亮相。那么，中国女排超级联赛现在正在广东江门举行，在这个周末12月11日至12日将举行全明星赛，之后呢，12月15日将恢复这个女排联赛的第二阶段比赛，整个联赛呢将打到2022年1月6日。我的判断呢是在联赛快结束的时候，或者说联赛结束之后吧，不久，我觉得将会有眉目，就是中国女排的主教练啊，我觉得在春节前，应该就有眉目了啊，新任的中国女排主教练就要公布了。我觉得那个时候是一个节点，因为马上春节后就要意味着这个国家队的集训集中备战新的一年的这种比赛以及新周期的赛事。大家也淡定啊，也不用过于着急，因为它正好是一个奥运周期的整个大周期的结束。所以说呢，中国排协也正在忙碌联赛的同时，也在考虑这个中国女排主教练的问题，这个肯定会反复考虑各方方面的意见吧。 那也就是说咱们关注完北京冬奥会之后哈，就可以陆陆续续的关注一下我们中国女排的新任主教练包括教练组的情况了哈。那再来看羽毛球方面，日本羽毛球协会突然更新了日本国家队世锦赛的参赛阵容，男单世界排名第二的上届赛会冠军桃田贤斗突然就从名单当中消失了，那也就是说不参加世锦赛了呗。随着印尼和桃田贤斗的退赛，男单上半段是上半区顿时就少了很多高手，陆光祖、赵俊鹏、李世峰这三位咱们中国羽毛球队的男单球员就迎来了比较好的争夺名次的机会了。目前距离这次世锦赛开赛还有4天，所以说是不是会重新抽签啊，有待观察啊。 对，中国的三名男单呢参赛运动员都在上半区哈，其中呢赵俊鹏是男单四分之一区，赵俊鹏首轮对阵的是中国台北的王子维，第二轮的对手很有可能是日本选手渡边航贵，第三轮的潜在的最大对手呢原来是印尼的这个乔纳坦，但是印尼呢已经是宣布集体退赛了，桃田贤斗也退赛之后呢，像男单四分之一区没有什么有竞争力的对手啊，所以赵俊鹏未来晋级路上少了很多强劲的对手。而陆光祖和李世峰的男单四分之二区也是在上半区，这个区的这个下半区就是四分之二区呢，最大的种子是印尼的金廷，但是金廷现在也是同样他不参赛嘛，所以不知道世界羽联会不会重新抽签，如果不重新抽签的话，那整个上半区就看这哥仨的了，我觉得啊。12月12号到12月19号羽毛球世锦赛在西班牙的维尔瓦举行。 嗯，也没说是为什么，总之就是退赛了哈。再来看老将瑞典的乒乓球名将瓦尔德内尔在社交媒体上宣布，将会和国际乒乓球联合会执行副主席、中国乒乓球协会主席刘国梁两个人共同启动一项全新的乒乓球赛事，叫乒乓球莱德杯，也是瓦尔德内尔杯。那据了解说呢，这项赛事呢将会在中国和欧洲之间轮流来举办，分别由瓦尔德内尔和刘国梁分别带一队，将全世界优秀的乒乓球运动员聚集在一起来同场竞技，就是世界队遇上中国队的概念。预计是明年的夏天，7月26号到31号来进行第一届赛事，第一届赛事选在挪威的首都奥斯陆，啊，倒是挺凉快的。瓦尔德内尔透露说，刘国梁答应会派最好的选手来组队参加。他还表示说，刘国梁不仅是他最尊敬的对手之一，也是他非常好的朋友。没有他的帮助，我们是很难完成这项工作的。 也就乒乓球这个，就是世界队攒个队，还能跟咱打一打啊。不然的话呢，就是对不上牙，这比赛看着都不精彩，是吧？ 这世界队难道不是也是亚洲的选手更强一点？ 但也有一些这欧洲的这种天才型的球员，包括你像这个巴西的雨果，是吧？也可以参加到世界队当中。再来关注一下国际篮联公布的亚洲杯的分组抽签。昨天呢是2022年男篮的亚洲杯分组抽签已经是这个分档明确了啊，中国男篮位居第一档。受到新冠肺炎疫情的影响，本来是今年8月份举办的国际篮联亚洲杯被推迟到了明年举行，所以呢在更新了男篮的世界排名之后啊，国际篮联也公布了2022年亚洲杯分组抽签的这个分档的情况。在第一档的球队当中呢，是有世界排名第3的澳大利亚，排名第23的伊朗，第27的新西兰，而中国男篮呢排名第29是在第一档当中。第二档球队有韩国、菲律宾、日本和约旦，第3档呢是黎巴嫩、中国台北、哈萨克斯坦和沙特阿拉伯，第4档的球队印度、叙利亚、印度尼西亚和巴林。12月8号的时候呢，本来是要进行就 昨天的时候要进行这个世界杯的抽签仪式。但是呢这个整个的这个仪式现在包括比赛都会推迟到明年进行了。 周贺说分档还是比较有利的，我们希望能够在亚洲杯上找回自信啊，来说说。 那这个分档呢对于男篮来说其实多少啊，我觉得有几点意义啊。第一呢是说坚定咱们的信心，就是目前中国男篮在亚洲啊还应该是一个比较怎么说有实力比较出色的球队。当然不是说这第一档呢咱们就实力一定都比其他的球队强，但是我觉得一方面呢的确证明了中国男篮其实也不用妄自菲薄，现在在亚洲呢咱们仍然是有一定的这个实力的优势统治力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分组首先就是坚定信心。第二呢就是说现在这个整体的分组呢抽签还没有决定，但是呢这个前边的分组当中可能就会避开一些这个强队，是吧？澳大利亚这些可能会避开，那这个对于比赛来说呢可能是一个比较利好的消息。当然如果你要想取得好成绩，首先就是说你还是必须要这个去击败一些强队的。再有呢就是说咱们现在在目前啊在这个包括亚洲的这个形势，因为咱们过去世界杯失利之后，中国男篮无缘奥运会，然后包括这个没有世界大赛，应该说对咱们中国篮球包括对于球迷来说都是一个不小的一个打击。所以咱们现在呢这届中国男篮呢它是肩负着一个比较沉重的一个重担， 就是说他需要让中国男篮重新东山再起。那首先就是我觉得最基本的就是你打进世界杯吧，是吧，在这个亚洲前五你得出现，是吧，这是最重要的。就是对于咱们来说，首先是打进男篮世界杯，然后紧接着呢，如果能够争取啊这个进入奥运会，那当然更好。但是如果要争取奥运会呢，你就要就是在世界杯上应该是这个亚洲成绩最好的球队，就是你要打出一个亚洲成绩最好的球队，所以这其实难度是不小的。所以对于咱们来说，怎么说呢，这届中国男篮就是第一呢，咱们现在看整个球队啊，现在看整个球队的状态是非常不错的，另外呢也很有自信，包括咱们说这个分档抽签，我觉得也能给男篮再树立一些信心。第三呢，后边肩负着比较重的任务，就是咱们还需要去踏踏实实去备战，去准备，包括平时球员在这个联赛当中要保持好的状态，然后去比赛中去稳定去发挥，然后帮助中国男篮走出之前的这个低谷。我觉得现在对于男篮来说呢，现在这个任务并不轻松，但是大家呢需要有信心去打出更好的表现。那首先就是从这次的这个亚洲杯开始，我觉得这是一个很好的一个重新起步的一个过程。 这是篮球方面的消息，希望在亚洲杯当中哈、啊、能够找回到自信。 嗯， 再说说围棋方面，之前第22届阿含铜山杯的中日围棋对抗赛是在网上进行的，中国棋手辜子豪执黑第165手中盘战胜了日本的许家元，他是个人继第20届赛会夺冠之后再次获得了这项赛事的冠军。 下面呢，我们来关注一下冬奥会方面的消息。 嗯。 国际奥委会执委会当地时间7号，就是昨天北京时间的昨天8号，举行了这个会议。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的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表示呢，北京冬奥组委和国际奥委会会始终保持着密切的沟通，各项赛事的筹办工作正在反复演练，进展非常顺利。国际奥委会和北京冬奥组委在会议当中也再次强调了疫情防控的重要性。即将发布的第二版北京2022年冬奥会和冬残奥会防疫手册将进一步完善赛前、赛时和赛后的各项防疫措施，努力的去确保安全办赛。现在呢，国际奥委会的执行主任杜比也表示说呢，赛事运行的保障团队需要准备好应对筹备阶段和赛时出现的各类情况。而北京冬奥组委呢，已经对很多的场景进行了演练，取得了非常不错的效果。 另外，国际冰球联合会呢，昨天也是发布了国际冰联理事会在瑞士苏黎世进行的会议的相关消息，讨论了我们中国男子冰球队参加北京2022年冬奥会的议题，并且确认了我们中国男子冰球队保留参赛的席位。啊，他们讨论的这个结果就是一致通过呗。 嗯，一起来听一下记者李维啊为大家所制作的录音报道。 舞动运动节拍，感受冬奥心跳，走进冬奥会。 国际冰球联合会官方表示，国际冰联理事会在北京冬奥会开幕前讨论了中国男子冰球队的参赛资格问题。理事会确认支持2018年国际冰联理事会授予中国男子冰球队以东道主参加北京冬奥会资格这一决定。按说这个确认的消息早在2018年就已经明确，不过由于之后国际冰球联合会进行了换届，再加上中国男队的排名在第32位，所以关于资格的问题又在联合会内部形成了一定的讨论。资深的冰球评论员何欢说，这纯属于国际冰联内部的问题，本来就不应该影响到中国队的资格。 2018年的国际冰联全票通过的啊，所有会员都支持这件事儿的。但是呢，最近尤其就是今年啊，形成了一些资格认证的这个波折。当年是完全走流程合规的这么一个事项，你现在呢突然间要想推翻或质疑那个决定，就是在国际冰联他们的组织程序里，这个本身就是特别不成立的一件事儿。在今年呢，国际冰联进行了一个改选，当初呢就是支持中国男子冰球打好冬奥会，那国际冰联的力量他们呢换届了。那么他们这个质疑呢，在竞技层面是没有什么道理的。 其实之前的长野、都灵和平昌的冬奥会，日本、意大利、韩国队都并没有很高的世界排名，但都凭借着东道主获得了资格。 而且最近两年受到疫情的影响，一些排名的资格赛被取消，所以中国队根本没有机会获得排名的提升。 因为疫情他们取消了两届啊中国男子冰球打的世锦赛，那是一个晋级或提升世界排名的比赛，但是都给取消了。按照现在中国男冰这个整体实力肯定不是一个世界32名啊，有可能是世界20名以内的一个水平。现在这个中国冰球队在疫情前2018年的夏天不是很齐啊，个别主力球员都不在的情况下去韩国跟平昌冬奥会刚打完的韩国东道主冰球队男冰打了比赛，而且赢了对手。就是说如果你认可平昌冬奥会的韩国队是有资格的，那么现在这一支整体实力强于那个中国队，更应该有东道主资格才是。 获得奥运会的资格当然是好事儿，但不得不承认，虽然中国男子冰球在这几年有了突飞猛进的提升，但和奥运会同组的美国、加拿大和德国还有着巨大的差距。所以奥运会上首先还是要展示自我，在成绩上并不能有太多的期待。 踢足球世界杯，中国分在那一组啊，什么德国呀、阿根廷啊、意大利呀，跟他这仨队同组，你就想啊，难度确实特别大啊。那么冰球比赛呢，跟足球啊类比一下，就还不太一样，就是冰球比赛进球更多，足球好比说你输个阿根廷0-4，在冰球呢可能就是一个0-8和0-10的这么一个比分。在过去的几届吧，这是应该至少6届冬奥会啊，3次呢是在冰雪运动这种上升期的国家啊举行的，东道主冰球队都参加了男冰的比赛，而且呢在小组赛里都没有赢球啊。 其实对于中国冰球来说，正处于发展当中，越来越多的青少年参与其中，而北京冬奥会正好是一个契机，也会让更多的人了解和喜欢这项运动，这也将成为发展的基础。 4年前的平昌啊，是并没有北美的最优秀球员都没来。8年以来啊，索契冬奥会之后，世界顶级球星大聚会就是咱们北京冬奥会了啊！全世界关注焦点啊，这是大家都等了8年的一个比赛啊。那么对中国来讲啊，希望能有越来越多的球迷啊喜欢关注这个运动。现在已经达到了一个要爆发的临界点，甚至我觉得如果冰球啊未来几年走得顺的话，它的世界排名啊，就是男子冰球和女子冰球其实都算啊，要会比足篮这些大家特别热衷的项目排名更高。 当明年2月英如迪、张泽森这些国内体系训练培养的球员和王泰乐、叶劲光这些常年在北美训练比赛的球员共同代表中国队出现在北京冬奥会赛场的时候，中国男子冰球也将迎来历史性的时刻，那也将是中国冰球新的开始。 那么冰球运动对于中国的运动员来讲是不是适合呢？咱们中国人适不适合打冰球，甚至可以打得更好呢？我们请这个资深冰球的评论员何欢啊跟大家说说。 过去这些年啊，播了很多啊，大量的冰球比赛，但是总感觉那个圈还没有完全破啊，还没有形成一个冰球那个真正拥有的那个价值啊，拥有的那种粉丝量。因为这个运动，是在世界范围来讲啊，是一个特别主流的运动，所以希望这一次通过传播啊，对冰球运动有一个推进。冰球运动适合中国人打，或者说东亚人打啊。体育圈里一直有一个说法，就是手眼协调啊，考验这种能力的比赛运动啊，中国人都擅长的。当然，乒乓球、羽毛球，这些年发展特别好的网球、高尔夫球，全是手里提一个东西在打球。冰球十分典型，也是手里提一个东西打。那么事实上呢，就是在北美，尤其是在北美啊，许多就是他不会像 NBA 呢要求多身高啊、多壮啊、多好身体素质，不是中国人这种身体条件就能打出不错的成绩啊。北美有很多啊中国血统的球员在这种最高水平的高校里打啊，在职业联赛里打，这些中国球员可以发挥自己的优势哈、啊。实际上可以说就是在世界高水平里亮相的啊，打球的、打冰球的啊，中国人无论男生还是女生，要比其他所有的项目都要这种跟足篮排比啊，比这些项目都要多。我个人觉得哈、啊，可能经过几年不断的调整提升啊，然后国内有职业联赛、什么大学联赛慢慢进入正规化，中国冰球会起来啊。 好，那也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的时候，希望大家多观赏这个冰球运动哈、啊，看看。这运动有到底哪些优点适合咱们啊？

中国骄傲。 中国花样滑冰在冬奥会的最佳成绩是银牌。 2010年温哥华冬奥会，36岁的赵宏博和31岁的申雪站上了决赛的冰场，这是他们的第四届冬奥会。此刻，这对中国花样滑冰伉俪为冬奥金牌努力了18年。 本赛季的自由滑音乐来自于阿尔比诺尼的 G 小调柔版。 1998年长野冬奥会的第五名，2002年盐湖城冬奥会首次使用四周抛跳，尽管动作失败，但依然收获了铜牌，那是中国双人滑在冬奥会夺得的首枚奖牌。2006年都灵冬奥会备战周期中，赵宏博在练习号外点冰三周跳时不幸跟腱断裂，但他们依然顽强地站在了都灵冬奥会的冰面上，再次获得铜牌。 中国人从事花样滑冰这项运动的人多少年的一个愿望，就是想获得奥运会的金牌，零的突破。奥运会的冠军对我们来说是太重要了。 继短节目创造个人职业生涯最高峰后，两个人的自由滑柔板表现得完美无瑕，他们获得了中国冬奥会双人滑第一块金牌。 In first place from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Shui Shen and Hong Bo Zhao. 申雪、赵宏博打破了原苏联及后来的俄罗斯对双人滑冠军的46年垄断，从此世界对中国花样滑冰刮目相看。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这一年，我们实现了曾经的梦想，却发现梦想之后是新的起点。这一年，我们抵达了曾经的远方，却发现远方之后是星辰大海。来路还在脚下，未来已在眼前。大声喊新年好，北京广播电视台广播跨年融媒体特别行动，冰雪逐梦，一起向未来。 欢迎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陪伴您的是王毅和小丽，一起向未来。咱们先抬头看看天上哈。刚才说到央视的转播是从12点就开始了，今天下午的时候将会有来自于天上的课哈，天宫课堂，大约是在下午的3:40，各位航天员可能会为孩子们哈带来相关的内容，大伙儿不知道想听点啥。 你看时尚2019说了，天宫课堂聊聊美食吧，这个、属于人家在天上。可能真是吃不了这个咱们地面上的美食，是吧？ 咱家的人吧，从地上吃到天上。 啊，但是7751呢，就是说，想看看在天上怎么做俯卧撑、仰卧起坐 啊，跟王毅的这个看法是一样的，想知道知道。 哎，另外呢，深秋又说了，霹雳舞不是都进奥运会了吗？是吧？咱这个宇航员天上直接太空步，最标准的太空步， 不用学，最自然的状态哈。说到刚才说的这个冰球项目，平爷说了，看冰球最大的魅力啊，就是通过球门后面的灯知道是否进球了。刚才我还跟王毅说呢，好多年前了，我去看过一场女子冰球的比赛，就跟您似的，基本上看不见球进没进，老问林苑，林苑进了吗？林苑说好像是进了。我们俩没坐在这个球门后面也哈，就是姑娘们的速度都特别快，你说小伙子们那得多快啊。 对，所以看这个职业冰球比赛呢，电视转播当中曾经有过一项技术嘛，就是在一个球里面装一个这个电子装置，这样球打出来之后呢，在摄像机的拍摄的过程当中，在电视屏幕上会呈现出一条线，这样你能看球在哪儿。 对， 不然的话你看电视转播的话，现场都看不清球在哪儿，看电视转播就更不容易看清了。 刚才也有朋友说冰球是属于观众的项目，然后我们俩猜那意思就是说，没有观众加油的话，这个比赛就少了很多的热闹的气氛哈。也有很多朋友在跟我们互动，那您看看咱们今天这个天宫课堂想讲点啥，您想听点啥呀哈。 另外呢也有说我们另外的一个话题是吧，第二个话题就是关于这个左右为难的选择。这边呢有家里人说，这左右为难的选择就是当时咱北京 东成西就这日子，是去工体还是去五棵松、 哦、 当时是个非常难的选择，甲骨案说的。 对对对，那是咱们特别辉煌的一段时刻，是足篮排一块发力哈、 啊、 大伙儿真是看不过来了。 那个确实是一个左右为难的选择， 嗯， 是吧？但是现在对于中国足球来讲呢，你别这个左边一脚右边一脚，天上一脚地上一脚，咱就朝着一个方向认真的去执行。你、 嗯、 比如说中国男足现在你换帅了，换帅了之后能不能够给李霄鹏更多的支持，然后让他按照自己的思路来进行国家队的建设哈。在上海呢，现在接受为期七天的自主观察之后呢，中国男足这些成员今天应该是可以正式解除隔离了。那据说李铁将会返回沈阳啊，当然新任的主教练李霄鹏呢也是前两天去了上海，在上海和中国足协的相关领导包括新任的领队戚军进行了沟通，也和一些他心仪的这个助手候选人进行了一些沟通事宜，接下来就会是到广州赛区，也就是争冠组的赛区去考察队员了。13号的时候，争冠组的比赛就将会打响。当然了，具体的执教的工作也应该就是从他抵达广州赛区考察球员开始。 嗯，到昨天为止哈，目前李霄鹏还没有敲定任何一位，确定了我就跟你合作了一位助教人选。据了解说呢，李铁执教时期的教练团队基本上不会留任。而李霄鹏执教武汉队期间任用的原助教成员也都保持原地不动，那就是还在武汉啊。 嗯， 据了解说呢，目前也是有一份啊圈定的候选助教的名单，不过这些人选都有岗，所以李霄鹏呢，即便是分别和他们碰过头，也是需要和相关的这些人公职的俱乐部啊，或者是一些机构哈、啊、进行沟通、 嗯。 那上海之行结束之后呢，才会定。 另外呢，最新的关于联赛的消息啊，刚才也有家里人说联赛马上就要开始了，我们可以把目光转向到联赛当中。广州队是北京国安队的第一个对手，在争冠组的这个比赛当中，13号晚上8点钟，而广州队官方是更新了一线队的名单，其中呢两位规划球员阿兰和埃克森已经不在这份名单当中了，骆国富和蒋光泰依然是在名单里面。教练组方面呢，只有执行主教练郑智以及主教练刘志宇两个人啊。广州队这个名单呢，一下子比以前就显得 单薄 了 很多， 不少啊，以前很豪华。当然，现在看这个名单也还算可以吧。你看，在门将这位置上，刘殿座是吧？这是一个入选过国家队的球员。后卫线上，简光泰、梅芳、张林鹏、高准翼、邓涵文、吴少聪、李学鹏，这都是名将了，算是。中场的廖立生。严鼎浩、黄博文、张修为、钟义浩、何超，前锋线韦世豪、杨立瑜、陆国富，这都是大家相对比较熟悉的名字，当然也是增补了一些梯队年轻人，看一看咱们国安队面对他们的时候会有怎么样的状态和表现吧。 嗯，另外据多家媒体报道，来自于巴西的消息，近两年南美解放者杯的冠军得主帕尔梅拉斯俱乐部是有意埃克森的，而且球员呢有可能和广州队解约之后自由身来加盟。他们这边的媒体说呢，埃克森和广州队的合同是到后年啊，2023年到期，但预计呢埃克森很快和球队会终止合同，所以埃克森被推荐给了帕尔梅拉斯。广州是因为现在钱的问题啊，从上个周末开始呢，帕尔梅拉斯就已经开始为2022赛季重新来划定自己的这个球队的阵容，有一些球员会离开，有一些球员会来到阵容当中，他们目前是瞄上了埃克森哈。我们也是连线了足球报的记者陈勇，陈勇说其实也不光是埃克森吧，规划球员留在中国的难度还是很大。 眼观六路，耳听八方，洞见风云变幻，赛场锐观察。 目前规划球员的情况是，阿兰已经回到巴西，埃克森也要回到巴西，骆国富和蒋光泰能否出战还是未知数。但广州方面目前已经无意挽留这些规划球员，蒋光泰有可能是个例外啊。对于国家队来说，短期内中日之战还有中越之战必然是受到非常大的影响，未来来看啊，规划球员还能否为国足效力也是未知数。其实有这么几个办法，第一是他们加盟其他中超俱乐部啊，本土球员的身份啊还是有这种可能性的，然后就是回到巴西或其他联赛效力，但是呢仍然可以保留为中国国家队效力的这种资格，但是足协啊肯定需要有一系列的动作，否则的话人家也不可能说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嘛。 啊，这是艾克森啊，包括咱们的规划球员的情况。那么广州队也宣布了，郑智呢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将会作为执行主教练兼球员。对，刚才看到这个名单当中，中场球员郑智是没人的话，他直接自己上哈。 嗯，当然郑智呢，他现在据说这次带队啊，依然是没有工资的啊，当球员都现在都没工资，别说在当主教练了。同时呢，他还是只持有 B 级教练员证书。 对 ，B 级教练员是一个什么样的这个级别呢？就是能够担任中乙俱乐部一线队的助理教练，就连中乙的主教练都不行。 嗯， 要么你就是什么中超、中甲、女超这些队伍的16岁以上的梯队的助理教练，或者15岁以下的梯队主教练，也就是这 B 级教练员证书啊，就是带孩子，哎，够用。 嗯， 带职业队不够用，所以按照这个中国足协的规定呢，这8场比赛虽然他是执行主教练，但是主教练的这个位置是给的刘志宇，因为这刘志宇呢，应该算是有证。但是不管说有没有证吧，现在对于广州队来讲，证不是最重要的，对吧？钱是最重要的。另外，球队的稳定在赛区里面的状态是最重要的。我们也是连线了袁野和陈勇两个人，也都提到了郑智现在作为球员兼教练带队当中面临的挑战。另外呢，陈勇也说郑智其实更多的还是提升球队的凝聚力吧。 作为中国足坛的一个标志性旗帜性的人物，郑智这个时候能够挺身而出，真的我们要为这个老将点赞啊。其实郑智我觉得一直作为球员来说是中国足坛的一个楷模，而在这个时候他也明知道现在接过广州队这个帅位啊，是一个烫手的山芋，不亚于说实话这个时候接过国家队主教练这么一个位置，没有任何保障，对队员没有任何能够说得出来的承诺，而且现在再去谈什么争冠也不太现实，只能说出于一种责任，出于对于这个球队的荣誉的维护，或者是说告诉球员们为自己而战。所以说我觉得对于郑智来说，更为他这个个人的职业生涯蒙上了一些我说悲情主义的色彩吧。我们之前看到过郑智在亚洲杯结束之后泪洒赛场，一个老将令人感到非常说实话惋惜的场面，而这个时候他在即将退役的时候没有一个说实话特别好的一个告别仪式，而还要一边上阵厮杀一边指挥球队，真的是非常悲壮啊，一个悲情英雄。我希望吧，郑智他这个时候临危带领球队出战，能够激发全队这么一个激情，打好后面争冠组的比赛，不能说是去争夺冠军，至少不要让其他对手看自己的笑话，不要因为自己的球队没有任何保障而就沦为笑柄，甚至失去了战斗力。当然对于郑智来说，他的激情，他的斗志，永不服输的劲头是他的优势，但是说作为还是球员岗位上战斗的一个老将来说，突然让他指挥球队，肯定他的经验会非常不足。他不像李铁呀、李霄鹏啊，退了之后在教练组还有其他的外籍教练可能做保障，他身边没有人辅佐他，只是可能球队的技术分析刘志宇来帮助他，真的是我觉得对于郑智来说非常非常难。但是在这种情况下，我觉得对于广州队来说，第一不要追求什么成绩，第二就是说他们只要是能够打得出对得起自己比赛的表现那就可以了。 郑智执教广州队啊，这是他第一次执教球队啊，必然存在这个经验的这个问题，但是面对目前的广州队来说，郑智只有自己的优势啊，那就是他还是在球员中有威望啊，有威信，有凝聚力。对于目前的广州队来说啊，这些才是最重要的。因为让这些球员能够参加比赛，能够维持广州队的生存和发展，这些才是当务之急啊。例如经验啊、技战术呀、临场啊，这些都可以慢慢的来提升啊。对于广州队来说，现在基本上都不需要谈及这些事情。比如说临场，你总共就这么几个人，临场又能换什么人呢？对吧？提升球员的凝聚力是最重要的。 看看能不能够把这支球队真正的凝聚在一起吧。因为今年在整个的中超的赛区当中呢，会有多支球队面临着和广州队相似的情况，就是俱乐部经营上遇到了极大的困难，球员呢长时间领不到工资。你比如说像河北， 像重庆两江竞技都是在最后的时候呢才决定进入赛区。那前一段时间呢，青岛队也是出现了这样的状况，本来是热身准备赛准备会，结果呢青岛队队员提出了如果不解决欠薪就不进入赛区，而且外援据说表示的这个还很激烈啊。反正最后呢，青岛和河南嵩山龙门这个热身赛还是进行了，亚历山德里尼和朱建荣为青岛队各进一球，2-2战平了河南嵩山龙门。但是从综合各方面的消息来看，青岛队大部分队员是拿到了今年一月份和二月份的工资，有一些小队员是最近补发了一点点哈。总体来讲已经是欠薪8个月的时间了。按照目前的状况，如果青岛队没有办法对欠薪有实质性的解决方案的话呢，青岛第二阶段就算进了赛区，成绩恐怕也不会太理想。我们也是连线了陈勇和袁野，两个人也分析，一个是青岛啊，进赛区的话呢，未来可能依旧不能够确定。再有就是整个的中超，各支球队好像都是风雨飘摇。第二阶段这个比赛质量到底能够踢成什么样，难以保证。 青岛队目前的情况是欠薪8个多月，啊，它是有一个历史的因素形成的。投资人黄海集团其实不具备运营中超俱乐部的能力，但是这个在2019年中期啊，青岛市委市政府的支持下啊，7家赞助商其实一起努力，让青岛队进入了中超。但是随着各方面的原因，目前这些赞助商只剩下了1家，所以说青岛队的这个经济问题啊就比较严重了。他们目前的情况应该会正常进入赛区参赛。第二阶段应该是没有太大的问题，但是第二阶段结束之后，赛季结束之后，青岛队还能不能生存和发展就是一个问题了，这就需要青岛方面来统筹协调了。 今年中超联赛第二阶段我觉得确实是史上最特殊或者是最特别的一个赛事吧，因为过去我们对中超联赛还是比较期待的，各个俱乐部呢也都是有一些追求的，无论是想争冠的还是想保级的，大家都是有一些想法的。但今年确实我觉得很多俱乐部首要目标就是活着了，活着才是第一位的。很多俱乐部能够参加比赛本身就是一种胜利了，比如说曾经的中超8冠王，两次获得亚冠冠军的广州队，昔日的广州恒大，居然现在俱乐部很难为这个球队提供任何的保障了。老队长郑智作为执行主教练来带领球队进行自发的训练，球队现在连正常的一些基地都不能提供了，只能去一些外面的场地进行训练，球员们训练之后自己开着车回家确实非常艰难。其实不仅广州队非常困难，像河北队啊、重庆队啊情况都非常不乐观。河北队现在已经在广州开始集结了，但是所有球员都是自己买机票飞到了广州，然后垫钱现在在广州进行集训等待进入赛区。对于河北队来说，俱乐部已经很久没有开工资了，然后俱乐部的工作人员也都是自己在交社保，也都是免费义务在为俱乐部工作，激情嘛，或者是强烈的求胜欲在坚持着他们打比赛。他们这种求胜欲就是希望球队能够活下去，明年还能够出现在中超赛场上。同样重庆队到目前都没有集结，我不知道这个球队接下来怎么参加第二阶段的比赛。可能对于重庆的来说，能否保级都不是最重要的了，最重要的是说能否顺利的出现在赛场当中。目前中国足协也好，职业联盟也好，都是按照16支球队做好了准备，包括我们说青岛队之前已经将近9个月没有开工资了，从今年2月份之后就没有开支，队员们甚至已经放了狠话，再不补发一些工资就不进赛区。但是我觉得这个也很难，俱乐部可能会补发一部分一点点，但是球员们我们说也知道这个时候不进赛区不打比赛对于他们来说影响损失更大，所以说在这种情况下这些球队的在第二阶段能有多少战斗力，我觉得不能去批评球员，去苛刻的要求他们，他们能够只要出现在赛场上能够把比赛完成，对于现在来说确实是一个很不容易的事情。这个不是说让他们去应付了事啊，但是确实是没有一个好的备战系统，这个比赛质量很难保证。 这是咱们中超联赛的情况哈。再来说说女足，女足国家队在昨天公布了最新一期的集训名单，唐佳丽和赵丽娜等这些名将重新回到了国家队。那水指导上个月已经正式上任了哈，任期内第一个任务就是女足亚洲杯，

北京移动提示您，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调频102.5兆赫 ，Sports Radio， 北京体育广播， 我的1025，北京体育广播。 消费促进月优惠大放送，北京移动全球通新领域出行可享机场、高铁贵宾厅权益，订酒店可享受延迟退房、免费早餐，更可享受医疗在线问诊等服务。发送全球通到10086了解详情。 以上为广告时间。 一起向未来，北京体育广播提示您，现在距离2022年北京冬奥会开幕还有57天。 国际足联规定，守门员最长持球时间不能超过6秒。传奇乔丹的生涯总打铁数是12345球。冰壶的比赛场地并不是平的。嗯，雄鸡唱晓，身边的体育百科，点亮你的好奇心。 欢迎您在早上继续收听正在直播的雄鸡唱晓，是由王毅和小丽陪伴大家。我们今天有两个话题哈，一个就是左右为难的事儿，这是说到咱们的规划球员是回来踢还是不回来踢啊，这是一个左右为难的事儿。还有呢，就是下午的3:40左右这个时间吧，天宫课堂，您想听到哪些内容呢？也可以跟其他的朋友一起来讨论讨论哈。 其实这左右为难呢，不是说他回国踢，还是说在中超回巴西踢，还是在中超踢，是之前呢这些规划球员曾经在接受采访的时候一再的表示自己对加入中国国家队是多么的看重，是吧？那在这个时候中国足球的经济状况不好了，你是不是还看重你的国脚身份呢？还看重身上的这件中国国家队的球衣呢？还是就是看这个合同里边应该是什么白纸什么色的字呢？我也不知道啊，这没见过那么多数，不知道那么多数是用什么色的这个字写，反正这上面那些钱呢，是吧？这也是对于他们来讲左右为难的事。 8115说，左右为难的事儿，当时北京首钢和中和国安成绩不好的时候，既想看他们的比赛，我又害怕看他们的比赛，因为怕失望嘛。这时候看和不看的时候就左右为难呀，这还为难，这就看两眼，如果你不想看就再歇会儿，然后你再看两眼，是吧？ 这边呢灰太牛郎也在说啊，中超很多欠薪的这个球队一些中超队员也左右为难，说下阶段比赛我是去踢呢还是不进赛区呢，也左右为难，是吧？进赛区踢了之后没人给钱，不进赛区不踢球队散了还是没人给钱。 但我觉得最终职业球员还是会完成这个联赛的。 我们再关注一下最近的体坛方面的一些热点新闻吧，进入今天的体坛热搜吧。 好， 以数据为眼，聊体育的事儿，体坛热搜吧。 昨天这个标题也是挺吸引人的哈，韩方始终支持北京冬奥会圆满成功，有很多的阅读量哈。据韩联社的消息说呢，韩国外交部发言人崔永山在7号例行记者会上表示，韩方始终支持北京冬奥会取得圆满成功，一贯希望北京冬奥会能够为东北亚乃至全世界的和平稳定和朝韩关系的发展做出贡献。 崔永山也说呢，韩国外交部不宜对他国政府的外交决策做出评价哈。美方此前通过外交渠道向韩方通报其外交抵制北京冬奥会的决定，但是呢并没有要求韩方参与其中。对于韩国政府人士的派遣计划，崔永山也表示说详情呢还没有敲定。另外呢，在昨天进行的外交部例行记者发布会上，有记者就澳大利亚宣布不派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仪式向发言人汪文斌来提问。汪文斌呢，就咱们外交部的给出的回应是没有邀请，来不来也没人在意，这条新闻也是上了热搜。汪文斌回应的时候首先表示，中方多次重申冬奥会不是政治作秀和政治操纵的舞台，中方没有邀请任何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出席奥运会，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会在意。来听一听在这个例行的记者会上汪文斌的回应。 中方多次重申冬奥会不是政治作秀和搞政治操弄的舞台，中方没有邀请任何 澳大利亚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他们来或者不来，没有人会在意。澳方政客出于政治私利作秀炒作，对北京成功举办冬奥会不会有任何影响。需要指出的是，澳大利亚将是否派政府官员出席北京冬奥会同所谓的新疆人权问题挂钩，这完全是欲加之罪何患无辞。澳方的做法严重违背奥林匹克宪章确立的体育运动政治中立原则，同更团结的奥林匹克格言背道而驰，站在了全世界广大运动员和体育爱好者的对立面，也充分暴露出澳大利亚政府对个别国家盲目追随、亦步亦趋到了不分是非、毫无底线的程度。中方对澳方的所作所为强烈不满，坚决反对，已向澳方提出了严正交涉。我注意到国际奥委会北京冬奥会协调委员会主席小萨马兰奇表示，对全球运动员即将相聚在北京感到无比骄傲、高兴和充满信心。不久前第76届联合国大会协商一致通过了北京冬奥会奥林匹克休战决议，有173个会员国共提该决议，这充分体现了国际社会对北京冬奥会的大力支持。一届简约、安全、精彩的北京冬奥会必将如期成功地展现在世人面前。 嗯，我们没请你，你表态跟我们没关系啊。近日热刺队内13人感染新冠也是让体育迷们比较关注的哈。近来这个队伍当中确实是爆发了新冠疫情，主帅孔蒂在发布会上也说，球队目前有8个球员和5位工作人员感染了新冠疫情，目前呢只剩下11个队员能够出战比赛了。而且糟糕的是周中还有欧战的赛事，也让他比较头疼。那根据欧足联的规定哈，只要一支球队当中有13位包括1位门将可用的情况下，欧战就不可能推迟。 嗯，那明天凌晨呢，这次将会在这个欧会杯当中对阵法甲的劲旅联啊，到时候热刺呢肯定会是一个残阵出战了。这已经不是孔蒂考虑的结果了，能够如期完赛就不错。另外呢，在周末的联赛当中，热刺将会对阵布莱顿啊，这个比赛倒是有可能会推迟，毕竟是英超自己家的事儿啊，英超联盟自己就能定了。现在呢，这个新冠疫情在全球又一波的这个疫情，大家还是 起来了， 所以呢，还是要注意做好防护吧。 嗯，平时我们自己哈也是在日常生活当中，请大家注意日常的防护。好，这是体坛热搜榜，也欢迎大家来跟我们保持互动。两个话题哦，一个是为难的事儿，左右为难的事儿。哎呀，这么多朋友都为了吃左右为难哈，到底选择吃日料啊，还是吃火锅啊，吃披萨呀？不愧是咱家人啊。还有一个话题是天宫课堂，今天下午大约3:40开课，你想听到点啥呀？天马行空就说了，讲点啥？ 天马行空的讲呗， 吃喝拉撒睡 是吧？ 这又不愧是咱家里人， 这就是天马行空的讲呗。既然是在天上啊，说什么那都是新鲜的。就记得小时候上学，刚才我家里人说嘛，小时候上学老师老说啊，上面讲课下边听不懂，说什么听天书呢是吧？哎，今儿下午正经听一把天书。 哎，真是。Alex 王说了，左右为难的事儿，周末踢球不同的朋友约我呀，太受欢迎了，而且时间还不一样，这是跟谁踢不跟谁踢啊，实在是左右为难。 协调一下约在同一块场地上不就行了， 那也有个谁上不上的问题，人多了又。 反正就是把自己的左右为难事儿不解决了吗？ 就感觉自己是梅西，哪个队都想抢他。 反正 我觉得一般就是什么样的人这时候受欢迎呢，就是一约比赛的时候，能去站那守门的，因为大家都愿意 说自个儿呢， 大家都愿意上你踢，你知道吗？就是你守门跟那儿，下午尤其是冬天站俩小时，特别冷，是吧？然后你要这队实力再好，俩小时沾不着球， 就在一边站着。 哎，但是呢，你还得这个非常认真的 履行这个 专注的啊，完成你的工作。这时候左右为难，去还是不去？是吧？ 零八哥说左右为难。前几年齐达内执教皇马的时候，欧冠队拜仁，一边是我喜欢的人，一边是我喜欢的队。这个比赛挺纠结的。 嗯，这种纠结呢，我觉得在生活当中还是比较多见，是吧？ 要是我会站在喜欢的人那边。 哦， 4178就说了，左为难的事呢，有的时候就是这俱乐部老板，现在中超的俱乐部老板现在在考虑，到底是参与啊还是退出？ 那是有的俱乐部呗，是吧？ 我觉得现在很多的俱乐部的投资人都在做这样的这个思想斗争，是在考虑到底是继续投入在足球领域当中，还是说在目前整个的大环境，特别是这个疫情的影响下，自己母公司的一些本职的这个经营状况遇到困难的时候抽身而退， 就像苏宁似的， 哎， 果断的转身而走。杨阳阳说，左右为难的事儿，我经常出差无法顾家，我还想工作，可是我舍不得这个工作，所以有点左右为难。 另外呢，孙栋林说，冬天早上起来 啊， 最左右为难的是这个起床， 这有什么左右为难，你不起就来不及了， 还是在被窝里边再待会儿。 这要是说 还是有的选， 对，假期的时候您可多待会儿， 嗯， 上班您还待什么呀，都来不及了 啊。这边呢，这个 line 说哈，进赛区包吃包住，球队还有分红，或许呢还能发点，是吧？明年继续赛会制继续踢，用不着很多媒体入驻啊，说媒体该裁员了。其实呢，进赛区确实是包吃包住，但是呢，这包吃包住这些钱打哪来的？打中超公司的这个整个的分红的比例当中来的。去年呢，因为包吃包住了，就是各支球队呢，这个分红分到手里边就个几百万，就还不够一个球员的工资的，今年呢，因为疫情的影响，整个的经营状况继续下行。目前我们了解到的情况就是，尽管说包吃包住，但是年终的中超分红几乎等于零。 就把钱起码有一部分用在这儿了。 所以就这东西啊，背着抱着一边沉。基本上相当于你自己俱乐部啊，花钱去那儿吃，去那儿住。然后呢，比如你花个1000万，对吧？连吃住训练都有了。最后呢，足协这个分红分你1000万，那现在呢是告诉你啊，那个你不用花钱啊，这1000万我们出，到年终分红告诉你1000万 没有钱了， 1000万花了呀，花了，没有分红了，所以各俱乐部现在经营确实是遇到了不小的压力。 孙东林说了，左右为难的事儿啊，生活和工作有的时候确实是左右为难，没事没事，都会好的，会顺利解决的，大家都不容易啊。 这边呢也有小玉啊，在微信当中提到，不用左右为难哈，能吃能喝，身体健康啊就行了。到时候呢，梁叔的饺子馆见去。 哈， 这个 您还等这个呢？ 那这个挺难的， 选址工作现在可能还没决定。 这不用左右为难了，这左右都难啊。 到底是自己开车回家呢，还是怎么样呢？这个选择也是非常的为难呀。啊，魏克先生说的哈，啊，是很多朋友这个都在说自己左右为难的事儿，那天空课堂呢？想听到点啥呀？这是刚开始的时候还有朋友来应对哈，现在是可能都在路上来不及想哈。 我们也来关注一下 NBA 方面的消息哈。在昨天的时候呢，湖人队是117-102轻取了绿军，其中有一项数据是特别值得和大家来说的，就是勒布朗詹姆斯打了36分16秒，是砍下了30分4篮板5助攻。也有数据显示说呢，在最近的5场比赛当中，詹姆斯有4场比赛得分都是30+，合计砍下了155分。这个在 NBA 历史当中啊，只有一个人在5场比赛当中总得分比詹姆斯多，就是当然还是有一个另外的这个指标，就是36岁或者更老的球员，就是在36岁以上5场比赛超过155分的唯一的一位就是迈克尔乔丹。 哎呀，必须是神才能做得到， 这个可以说呢，老詹现在已经比肩篮球之神了。我们也连线了周贺，周贺也提到呢，詹姆斯现在确实状态不俗，在他的带领下湖人队还是值得期待的。 在 NBA 历史上呢，就是唯一一位能够在5场比赛中总得分比詹姆斯还多，而且呢年龄在36岁或者以上的球员是迈克尔乔丹。咱们知道乔丹的这个传奇啊，他这能力在这摆着。那詹姆斯呢，现在以这个36岁的年纪能够在场上保持这么好的竞技状态，我觉得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难得的一件事儿。那对于湖人队来说，这个赛季包括引进了威少之后，实际上是为了给詹姆斯赢得更多的这个休息和或缓解疲劳和伤病的时间，也能。所以在现在就是在整个湖人队当中，威少可能是一个主要的持球点，而詹姆斯呢是一个 相对来说成一攻击点了。但即便在这种角色转变之下，詹姆斯仍然能够表现出非常高的竞技状态，本身也证明了他这种极强的能力。第二呢，是说他非常的自律，在这个年纪呢仍然保持非常不错的竞技状态。第三呢，在比赛当中这种仍然保持了一个不错的一个统治力。目前来看，如果说湖人队能够保持健康，如果说能够像现在这样，包括赢下一些强队啊，整个球队咱们说这360组合能够保持不错的一个化学反应的话，实际上他们到了季后赛还是非常值得就是大家去重视的一个球队或者一个对手。那威少呢，现在能够看到随着这比赛的推进，他也在不断的去融入球队。首先呢，就是说他的助攻多了，失误少了，而且呢得分也比较顺了。整个球队呢感觉现在整就是这种状态和气质也跟开赛的时候不太一样了。我觉得从这一点来说呢，能够看到湖人队一个向好的一个过程。只要能够保持健康，他们仍然是夺冠的大热门球队之一。 昨天篮网队客场是102-99击败了独行侠。这场比赛呢，篮网曾经落后17分的情况下翻回来的。数据显示说，从上赛季开始到现在哈，他们现在就是特别喜欢逆转，8次完成了15+15分开外的这种逆转，也追平了开拓者和雷霆，并列同期联盟最多吧。本场比赛当中，杜兰特呢有40分钟的上场时间，22中10。24分、7个篮板、3个助攻的数据。最近五场比赛，他出场的时间都比较长，都是超过了40分钟啊。 我们呢也是连线了周贺哈，周贺也在分析这支球队呢，说篮网现在呢双星，也就是詹姆斯哈登和凯文杜兰特状态都很出色，但是呢这两个人的出场时间啊都很长。上一场比赛哈登打了41分钟，这个杜兰特呢打了40分30多秒。所以这两个人出场时间过长，在未来的时间有可能会成为球队的隐患。比如今天他们就背靠背打火箭，火箭现在6连胜了，可能面对火箭这场球对他们来讲就是一个挑战。 能够看到不管是哈登还是杜兰特，他们现在的这种整个的身体状况还都是非常不错的。在比赛里边，哈登打了41分钟，杜兰特打了40分30秒，应该说两个核心球员几乎是不能说打满全场，但是他是打了很长很长时间。而且这两个球员呢，哈登在上个赛季饱受这个腿筋伤势的影响，而杜兰特呢咱们知道之前是受过大伤，跟腱断裂的伤病。那对于他们来说，一方面就是说用这么长时间能够帮助球队逆转取胜，能够在现在仍然在这个东部呢排名排到一个非常有利的一个位置，这应该说是一个好消息。对篮网来说，因为他们之前包括奇才也上到过这东部第一，然后包括公牛，篮网现在但仍然能够在东部保持一个第一的位置，他的战绩要比热火也好，雄鹿也好都要更好，本身已经证明他们的实力。但这个赛季呢，篮网有一个问题，就是说他在面对一些强队的时候表现的竞争力不足，包括打热火，包括打雄鹿，包括打勇士等等都是大败，包括打这个太阳。对于他们来说呢，打这些强队竞争力偏弱，这可能是一个问题。常规赛呢还好，真到了季后赛呢，我觉得对他们可能还是一个更大的一个考验。然后另外呢，就不得不说呢，就是说对这个两核心的使用，咱们刚才说了，这都使用40分钟，就说明第一，这球员呢状态不错，也很健康，敢打能打，这当然是好消息。那另一方面呢，可能就是会不会有些隐患，也就是说如果说你这两个核心都按40分钟这么用的话，如果这比赛以后打得多了，那会不会有一些这种伤病的隐患在你不用吧这比赛赢不下来，你用多了吧可能造成过度消耗，那就要需要在这之间产生一个找到一个平衡点，怎么用这个球员，这是个艺术，对纳什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考验。 喜欢看美职篮的朋友，2022年的全明星投票呢，将会在北京时间的12月26号0点就开启了，您可以有空的时候关注一下哈。今年就是这个赛季的全明星的比赛举办地是在克利夫兰，所以说大家感兴趣的话，还可以去关注一下投票的情况。 再来关注一下欧洲足坛哈。根据英国的镜报表示说呢，朗尼克在曼联的冬窗转会有可能会花1亿英镑来招募新球员，与此同时呢，他也可能会放弃一些队里面的球员。到目前为止呢，有两个人出现在了朗尼克的视线当中，并且随后和曼联是联系在一块。第一个人选是莱比锡的中场阿马杜海达拉，海达拉和莱比锡的合同当中有一个买断条款，这个条款明年的夏天生效。但是呢，据说朗尼克希望转会越早越好，很有可能在下个月 就为他支付3300万镑的转会费。另外呢，朗尼克的第二个想要的球员就是巴萨的中场德容，这名荷兰国家队的国脚，将会让曼联花费大约也是3300万镑左右。不过现在呢还不清楚啊，就是德容本人是不是会考虑转会，因为毕竟哈维也刚刚入主巴塞罗那。另外呢，朗尼克也可能在冬窗卖掉一些球员，像卡瓦尼、林加德、博格巴、马夏尔和范德贝克等等。 上场比赛结束之后，很多球迷都觉得自己的球队曼联的防守越来越好了哈，大家都很满意。那对于新来的这位主帅哈，也有很多方面的评价，像这个曼联的大将马蒂奇就提到说，朗尼克已经带来了比较明显的改变，每一位教练都会有自己的足球理念和战术打法，我们也正在努力的适应他，他也在努力的适应我们，我们正在磨合当中啊。我们连线了大家非常熟悉的足球评论人严强，他认为朗尼克是曼联复合型的管理人才。 朗尼克确实给曼联带来了一些新鲜的气象啊，这位63岁的德国教练有着很好的风度和表达能力啊，他年轻的时候呢就在英国留过学，做过交换学者，所以他的英文表达非常好。那从第一场打败水晶宫的比赛可以看得出来，他对这支球队的状况啊，这些年他一直都保持着很密切的观察，所以他了解曼联的根底。同时呢，他有着非常明确的足球风格。我们都知道现在所谓的 Gegenpressing 团队的高压，朗尼克是始作俑者之一，他对于球队整体性战术执行这方面的侵略性的坚持是很成体系的啊，这应该有助于曼联找回自己的风格。当然朗尼克这个话题值得长久关注，就是虽然他跟曼联签的是一个6个月的合同啊，但是呢最关键的不在于这个当主教练临时主帅的6个月合同，而是在这份合同之外还有2年的顾问合同。那朗尼克自己在打完水晶宫之后的发布会上也暗示说，他未必就只是当6个月的主教练，他自己其实还是挺享受啊，就是作为一个职业主教练这种工作状况的。而且63岁这个年龄，他的健康状况和他的精力，包括他接下来会要招募的一些助手，都会帮助他更好的适应这份工作。所以我觉得有可能啊，朗尼克如果带曼联能够顺利拿到这个赛季的前4，在欧冠当中还能够有一定正常发挥的话，有可能啊，这个临时会变成转正。那当然，朗尼克即便转正呢，他还是一个主教练，身兼足球总监这样的一个复合性的一个角色。对于曼联下一任主教练的遴选，我相信他还是会有很好的判断力以及话语权的啊。这个呢是，朗尼克一人多才啊，多职能复合性作用的一种全面体现，所以曼联找他应该是找到了一个有可能会起到一石多鸟的这样的一种作用。 再来看另外一支球队，欧冠小组赛最后一轮，皇马是2-0击败了国米，获得了小组第一。西班牙的媒体记者龙塞罗赛后评论说，这样的皇马让人想起了夺得第10座欧冠奖杯的那一支皇马，那当时的主教练是安切洛蒂哈，所以说也是得到了媒体的认可。严强也是点评了现在皇马的情况，但是他认为说皇马现在还不能算是欧冠的夺冠的大热门球队。 通过克罗斯和替补这个阿森西奥两个左脚在禁区外的神仙球远射啊，能够完胜国际米兰，但是就此说明皇马已经完全实现了复苏啊，因为他这个最近的9连胜以及12场不败，他会不会是欧冠的最大热门？我觉得最大热门肯定说不上，因为这场对国际米兰的比赛事关争夺小组第一啊，皇马如果输球的话，那小组第一拿不到。而在此前前瞻的时候呢，像马卡报很多西班牙媒体会说，一定要拿小组第一，否则皇马会要落入到欧冠这个淘汰赛的狮群当中。这个狮群指的就是，如果小组第二的话，他会面对4支英超球队，曼联姑且不论，但是曼城、切尔西和利物浦都是现在在欧冠当中状态极好的球队。另外呢，他们还可能会要面对像阿贾克斯、拜仁这样的小组头名的对手，所以皇马是一定要至少不输给国际米兰拿这个小组头名。就这支球队来说，他们在欧冠当中还是很有竞争力的。我们看到维尼修斯和洛德里戈，两位巴西少年在左右两翼的初次发挥，然后在中场呢 有着这个青春不老的莫德里奇跟克罗斯，但是防线方面啊，米利唐还是有些过于鲁莽了，甚至是踢球有些脏。不过要拿此时此刻和英超三强相比，包括跟拜仁相比的话，我觉得皇马的一个是板凳深度，另外呢，在他的后防线这方面可能还存在一定的缺陷啊，特别是在面对一些高攻防转换、高强节奏啊这种全场的紧逼高压这样的侵略性打法的时候，他们的技术优势能不能够缩短一些，在力量、在整体配合和对抗这方面的一些差距，这还有待观察。这个赛季皇马我觉得暂时还不算欧冠头号热门，英超的三支球队甚至可以说四支球队吧，再加上拜仁，我觉得应该是这个赛季欧冠争冠的第一军。 欧冠的情况我们一会儿在第四时段啊还会跟大家做分析。那说到这个欧洲足球，关注到了 C 罗的一条消息。 C 罗这个赛季在对阵热刺和曼城所穿的比赛的球衣已经被成功的拍卖了，说两件球衣加起来总价达到了75,208欧元，折合成人民币是54万左右。那 C 罗对阵热刺的球衣拍卖到了43,206欧元，对阵曼城呢是32,002欧元。而且比较有意思的是，两件球衣的中标者网站显示是我们中国球迷 哦， 哇， 中国喜欢 C 罗喜欢梅西的球迷人数确实是非常多 对，而且愿意为他们买单。 据说那个拍卖所得呢会用于曼联基金会啊，这个用途呢是做慈善。 再来看看 网球方面的消息。北京时间昨天，澳大利亚网球公开赛呢，官网是确认了男单报名的名单，九届澳网的冠军德约科维奇报名参赛了，肘部手术成功的西西帕斯也在这份名单里面，但是呢，费德勒和瓦林卡是双双缺席。最初因为赛事方对疫苗接种有严格的要求，一直是秘而不宣的德约科维奇，现在名字呢也出现在了报名的名单之中。实际上呢，德约确认参加在悉尼啊进行的这个 ATP 杯，就是释放出了一个积极的信号。那西西帕斯、纳达尔也是出现在了名单上，只不过遗憾的就是费德勒、瓦林卡都是会缺席。 在正赛的报名单中，23岁的女单大满贯得主小威廉姆斯就缺席了。安德莱斯库此前也宣布将不参加今年的澳网赛事。我们中国球员有张帅、郑赛赛、王新瑜进入到正赛，王强没有入围，而是在替补第二的位置当中。郑钦文是正赛替补第20位。王强呢，虽然没有能够进入到正赛的名单。不过由于今年澳网对于球员有严格的疫苗接种的要求，就是说你要是没有接种疫苗的话是不能来参加比赛的，所以王强还是有希望能够有机会哈替补入围。按照比赛的计划呢，王强应该是1月4号先从 WTA 的250墨尔本赛事打起，然后呢再去打同样级别的阿德莱德赛，参加完这两项赛事之后呢再去征战澳网。今年的澳网是在1月中啊，1月17号到30号，同样是在墨尔本公园进行。 那今天呢和大家聊的这两个话题哈，一个话题就是天宫的第一课今天下午会开讲，大家呢想听哪些啊在这个天上给您讲的故事。刚才有一位家里人说聊聊这个火星叔叔马丁的故事， 这是老叔叔。 这一聊这个就暴露年龄是吧？ 对，小孩们可能都不知道， 知道大概是一个什么样时间节点，火星叔叔马丁。另外的一个话题呢就是聊聊您左右为难的事儿。这边也有朋友聊左右为难，王健就说了，一到星期一啊，左右为难的是到点儿呢是看央视的天下足球还是看北京台的足球100分。那时候左右为难 有点纠结哈。 大辉698也说呢，足协去企业化政策要不要取消？估计他们也左右为难的。取消了呢，整得自己有点这个就打自己脸；不取消呢，现在确实很多俱乐部生存遇到了极大的困难，这个去企业化名称成为了压倒骆驼身上的那根稻草。 一会儿啊，欢迎大家继续跟我们聊天，说说天宫课堂您想听到哪些内容啊？ 优质服务源于细节，热情服务源于真诚，贴心服务源于信念。 在服务中传承价值，在价值中孕育品质。 北京广播大厦酒店地处东长安街建国门，横跨国贸商圈及王府井商圈，交通便利，配套设施完善，服务项目齐全， 为您提供简约静谧的居庭环境，舒适优雅的体验和享受，是您在京旅行、购物、商务活动的理想选择。北京广播大厦酒店8501-5588。 以上为广告时间。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在睡觉的时候，你知道那种煎熬和折磨吗？一闭上眼睛之后，能听见自己的心跳，然后棒棒棒棒棒棒棒棒，就越跳越快，你就不得不睁开眼睛，你知道吗？第二个紧张就是刚才我在滑完，在等待后十组运动员的时候，哇，我那个快到后来的时候，我的心脏简直快蹦出来了，然后手一会儿出汗，然后一会儿冷的，真的这种经历只有我经历过。 2014年索契冬奥会女子速滑1000米决赛赛前，张红紧张的不行，但她必须和对手一决胜负。从叶乔波到于静、王北星，再到张红，几代中国速滑人从来没有停止过追逐梦想的脚步。 中国队的张红，25岁的选手，来自黑龙江。 张红的一千米最好成绩是1分13秒82。 内道张红，中国；外道克里斯蒂娜内比斯特，加拿大，奥运会冠军。 选手上道。 Ready。 比赛开始。 两天前的500米比赛也是在这条冰道。张红与温哥华冬奥会亚军德国老将珍妮沃尔夫分在同一组，初次征战冬奥会又和名将并肩，忙乱中他与奖牌擦肩而过，张红输得不情愿，而一千米则是张红的主项，他绝不能放弃。 先滑疯了张红，今天 不错， 这个弯道出来，哎呦，体力稍微有点下降， 很好， 好的，领先了3秒13，1分14秒02。 他今天真的发挥了非常。 1分14秒02，比奥运会纪录只差0.19秒。中国红为速滑人实现了苦苦追寻34年的金牌梦。 我一直在尽力而为，我一直在把自己做到最好。 亿万呼吸，同一心跳，奥运有范儿，中国骄傲。 欢迎大家在早上继续收听雄鸡唱响，您现在收听到的是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现在我们建国门一带的天比刚才亮一点了哈，应该是刚才在下雨，如果您路过有一些湿滑的路段，请您注意交通安全。 但是依然看不到马路对面的楼， 亮一些了倒是， 虽然说是亮点了，但是呢从这屋望出去雾气昭昭，是吧？ 嗯，今天一天可能天气都会保持这样的状态哈， 哎， 所以请您要抖擞精神，这是才8:32哈，这一天还要工作和学习呢。 当然是您要是出门的话，开车啊，骑车，一定要注意交通安全，一个是能见度不是很理想，另外一个地面呢还是挺滑的， 好，我们来关注一下欧冠的赛程。北京时间呢今天凌晨有多场欧冠的角逐哈，在 H 组的比赛中，尤文图斯1-0小胜了马尔默，贝尔纳代斯基助攻基恩进球，现在呢尤文是在这一组排在第一。切尔西客场3-3平了泽尼特队，这场比赛维尔纳打进两球，并且助攻了卢卡库进球。在第94分钟，奥兹多耶夫将球给扳平了，切尔西现在是小组第二，泽尼特要参加欧联杯的比赛。 对于切尔西来讲呢，也是在最后时刻被扳平啊，显得有些遗憾啊。另外的一个小组呢，就是拜仁慕尼黑在主场对阵巴塞罗那，这也是一场焦点战。北京时间呢，今天凌晨4点打响的，第29分钟的时候，阿尔巴伤退；第33分钟，穆勒头球首开纪录；42分钟呢，萨内施杰波扩大比分；第62分钟，穆夏拉是打进了个人在欧冠的处子球。最终呢，拜仁慕尼黑在主场3-0完胜巴萨，小组赛6战全胜，强势晋级。而在同组的另外一场比赛当中呢，本菲卡是2-0战胜了基辅迪纳摩，所以呢，导致落败的巴萨积分被反超了。巴塞罗那队掉到了小组第三，只能去参加 欧联的这个附加赛。 F 组曼联坐镇主场对阵年轻人队，上半场比赛格林伍德在第八分钟打破场上僵局，第42分钟范德贝克出球失误，年轻人就抓住了机会将比分扳平了。下半场比赛双方就再也没有进球，就这样两个进球1-1，曼联战平了年轻人队，小组第一的身份进入到淘汰赛。另外一场比赛是亚特兰大对阵比利亚雷亚尔，因为下大雪所以推迟到明天进行了。 对，北京时间明天凌晨的2点钟啊，应该是进行这场比赛哈。在 G 组还有两场比赛，萨尔斯堡红牛是1-0战胜了塞维利亚，而沃尔夫斯堡呢是1-3输给了里尔，这样呢里尔和萨尔斯堡红牛是晋级到了16强。从今天凌晨打完这些比赛之后呢，欧冠的16强已经产生了15支球队，除了刚才所提到的亚特兰大主场对阵比利亚雷亚尔这场比赛，这场比赛呢将会决定着最后的一张16强的入场券。比利亚雷亚尔只要打平就能够晋级16强。目前产生的15支球队有曼城、巴黎、利物浦、马竞、阿贾克斯、葡萄牙体育、皇马、国米、拜仁、本菲卡、曼联、尤文、切尔西、里尔和萨尔斯堡红牛。 我们早些时候连线了朱玉明哈、他点评了现在欧冠的形势，因为他凌晨解说了比赛，所以有的时候语气稍稍放缓的时候、也请大家稍微的理解一下，毕竟是说了一晚上比赛了哈。 我估计昨晚上要是看完球的 啊、 确实是比较辛苦，因为他是什么呢？我连线朱玉明的时候呢，他说的第一场说的尤文那场、1点多的球，完了事之后呢，我说不行，我说你得给我说说这个其他的几个队，然后他说其他几个队都是4点踢，我说是啊，然后 好，你这太狠了，比领导还狠呢， 对， 所以就布置了这个功课是吧？来听听朱玉明的点评。 今年的这个欧冠，我觉得小组赛真的不算有什么太大的冷门和黑马。最后一轮之前，我就形容这次的小组赛叫众神归位，基本上我们看好的传统的强队豪门都是稳稳的获得了出线。当然了，你说有个别的可能意外的，像巴萨，因为他毕竟大家都知道内外交困，财政和人员的问题，再加上换帅，其实自身出现了问题，包括还有多特也是换帅哈兰德受伤，所以可能在小组中没有能够完成出线。所以这应该说在我们抽签结束，小组抽签结束之后，前瞻预测的时候多少也预测到了可能巴萨出现会有问题。如果从现有的这些球队里面看呢，我觉得勉强够上黑马资格的，咱们我个人认为应该还是阿贾克斯。因为阿贾克斯在18-19赛季的时候已经进入到了欧冠四强，当时大家都觉得这是当赛季的一个表现最出色的球队，但随后下一个赛季他的多名球员被其他的豪门挖走，球队被肢解，其实欧冠已经在成绩上出现了下滑。但是这赛季阿贾克斯确实在小组赛打得非常出色，除了国内的联赛占据一个统治性地位，在欧冠里面他现在进攻火力仅次于拜仁排在第二位，而且小组赛全胜，这也是为什么他的主教练滕哈格现在是欧洲很多豪门球队觊觎的啊合适的执教对象，包括曼联甚至还有曼城。阿贾克斯这赛季可能在国内联赛没有太大负担的情况下，他肯定应该在欧冠上更多的去留力，那这样的话我觉得至少他可能打得好的话应该8强会有所保证，当然也要看他的签运这一路走的遇到的对手情况而定。另外呢，G组这边获得第一的里尔，我并没有把他列入黑马的范畴当内，范畴之内。因为这个队就本身这个组分组相对大家实力比较平均，再加上其实这支球队在上赛季拿到法甲冠军之后呢，卖走了当家的射手奥斯梅恩，然后再加上又功勋主教练也是转投他队，所以我觉得这支队呢其实在这个组里面可能还是占了这个组的实力平均的一个优势，但应该说他可能到了16强淘汰赛应该很难避免被淘汰的命运。所以没有出现黑马的这种普遍现象，我觉得还是归咎于疫情当下，其实很多中小球会都是在财政上非常困难，很难引进一些出色的球员去充实实力， 而豪门这边呢，第一是底子比较厚，有钱，他的板凳深度是足够的，他的人员质量是其他中小球会没法去比拟的。另外一个就是他的财力营收，保证了他还能在转会市场上进行一定的进补，再加上拥有非常出色的顶级教练，那这样的话，其实豪门和中小球会之间的差距，在目前疫情的大背景情况下，其实是被拉大了。所以在欧冠这个顶级赛场上，你也会看到像爆冷的机遇是非常小了，可能偶尔一两场比赛会出现冷门，这也是源于豪门在多线作战有这种大意放松，包括受伤病影响的这种情况啊。但是回到了六轮比赛，这是一个整体的赛程来看呢，强队还是占据了绝对的统治力。那么在今天凌晨呢，由于亚特兰大和比利亚雷尔那场比赛呢是大雪推迟，所以呢16强没有全部诞生，但基本的情况已经出来了。所以现在看呢，我觉得最大的冷门是我凌晨说的那场切尔西比赛啊，本来以为他稳稳的能拿到小组第一，但是在被泽尼特批评之后呢，沦落到小组第二。这样的话，我觉得从小组第二的归类的球员里面，还有包括了国际米兰，包括马德里竞技、巴黎圣日耳曼，有了这些球队呢，也可以让我们对16强的比赛呢可以寄予希望，就是能出现一些火星四射的比赛。考虑到英超有4支球队都出现了啊，其中3支是获得了小组第一，那么按照16强抽签原则的回避条款呢，那切尔西可遇到的对手实际上就比较有限了，我个人期待的，比方说他图赫尔打一打拜仁，前后两任的欧冠冠军能够对决，而且又是德系教练之间的碰撞，其实这样的比赛我估计应该也是火星四射，非常好看。另外一个呢，就是切尔西碰皇马，那这个可能也是一个大家很期待的比赛，一个是铁血的蓝军，还有一个安杰洛蒂真是太极推手，绵里藏针式的皇马的战术，让这赛季皇马双线齐头并进。所以就这样的一个很有可能啊，16强我觉得会碰上这样的一个重量级的比赛。另外从角度上，其他的这个对阵可能情况呢，阿贾克斯对巴黎，看看一个平民化的阿贾克斯能不能面对这种星光熠熠的银河战舰，新银河战舰的巴黎，通过自己的战术和整体力量啊去淘汰这支豪门。还有就是上赛季的西甲的冠军马竞，其实这赛季西蒙尼带的不好，整个球队在一个转型过程当中，从防守反击变为一个阵地战推进，这个球队战术打法的颠覆性比较大。目前看呢，其实尽管拥有足够深厚的阵容，但是在整体捏合上还是差点意思。按照目前的一个小组出现形式，我估计啊，他至少会碰到曼城或者曼联一支，那这个比赛将会非常好看。 这是对现在欧冠的一个进程的预测哈，听出来了吧？到中间的时候，突然一下思路就延缓一下哈，辛苦了转球。那接下来呢，我们要给大家介绍的是门头沟区开展滑雪知识普及的内容。今天是潭柘寺小学的内容哈，记者齐良博为您带来。 我叫亚威，我是初二的。最开始是学校组织的，当时是1、2年级。然后呢去冰上第一次玩，然后教练说我可以滑，然后我就是滑得很好，然后我就一直滑。 艾雅威是门头沟区潭柘寺中学初二的学生，说起自己的滑冰经历，他回忆道， 就是在我上幼儿园的时候，我在家里先练着，我妈就扶着我，然后就两手平行，然后抬起来，然后就在那滑。上课的时候老师教我们怎么滑，然后就是说给我们看了一些就是在冰上滑冰的视频。记忆很深刻的事情就是老师在教我们练的时候，然后有人摔倒了，但是老师扶得起来。我觉得大家都很努力。 在北京奥运城市发展基金会的资金支持下，像艾雅威这样喜爱滑冰滑雪的同学们在潭柘寺中学还有很多。 门头沟区潭柘寺中学德育主任宋翠平介绍了学校开展冰雪运动的情况。 去年的时候支持我们学校，然后有了一项冰雪专项的这种资金的使用，给我们安排了一些相应的活动。一方面呢，有学生的这种冰雪的讲座活动，有呢就是我们带着学生去相应的场馆去滑雪滑冰。再有一个呢，就是从学生的状态来讲吧，毕竟我们是地处山区，学生呢他对于可以说对他们来讲稀有的或者叫稀缺的这些活动项目，从兴趣上来讲，应该说大部分学生是比较感兴趣的，但是真真正正能够做到落到实处，特别是通过这个冰雪体验让自己能够喜欢上的，相对来讲呢就是有一部分学生。 说到学校针对冰雪运动开展的课程，宋翠平介绍说，为了让孩子们有上冰上雪的基础，学校还特意开设了轮滑课程，在学校非常受学生们的喜爱。 从我们学校的课程上来讲，有了这些体验活动之后，我们发现一些学生呢确实实实喜欢上了。然后呢我们利用学校的这个九合一的项目，其中就包括这个冰雪项目，所以呢我们呢就是专门聘请了第三方为学生呢专门设计了轮滑社团，然后我们每周是两节，每次是一个多小时的这个课。给我的感觉就是上这个课的这些孩子们还是非常喜欢的，喜欢在室外去参加这个活动。 王月彤是门头沟区潭柘寺中学的学生，最开始接触旱地滑冰还是很小的时候，后来随着学校的冰雪活动越来越多，他自己也慢慢喜欢上了滑冰。 我最开始接触旱地滑冰是因为周围的朋友，他们都特别喜欢就是玩这项运动，当时就是感觉他们也玩，我也可以尝试。尝试的时候第一次滑冰还在小的时候，然后就感觉这个运动比较刺激然后有趣，就觉得尝试了几次，后来就觉得越滑越有趣，就觉得挺好的。他后来学校组织了滑冰和滑雪的运动，就觉得越来越喜欢。后来学校旱地的就轮滑课，然后我就去报名参加了，然后现在在滑陆地，然后在冰上我觉得也可以施展这些技能。 门头沟潭柘寺中学的学生高成安表示，自己参加完学校组织的冰雪体验活动之后，不仅慢慢喜欢上了滑冰，同时自己也变得更加自信，各项学习成绩也有了明显的提高。 就是能让我身体的协调性更好，然后也同时能让我感受到就是那些运动员的辛苦训练，还有就是特别努力，然后也能让我更加自信。就是因为学校组织过去滑冰滑雪，然后我摔了几次，可能是因为越战越勇，然后我就喜欢上滑冰了。我的数学之前不好，然后参加完这个运动之后，就是各科的这个学习包括体育运动也变得比较好，耐力好了。可能就是因为就是滑冰滑雪越滑越好，然后让我更自信了。 对于即将到来的2022年北京冬奥会，潭柘寺中学体育老师王金瑞介绍说，现在的体育课程已经进行了有针对性的冬奥知识普及等，并且在体育课上训练孩子们的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为助力3亿人参与冰雪运动做出了一份贡献。 现在冬奥会马上就要举行了，然后在室内课我们相对的就会安排一些向学生传授冬奥知识或者一些冰雪项目的介绍，通过视频一些赏析这块，再有相关运动员的那个励志故事可以向学生传授。在我们学校基本上就是采购了轮滑设备、轮滑鞋呀、轮滑的装备这一块，让学生学习体验，为就是说学生将来真正的参与冰上运动、雪上运动然后打下一些基础。在体育课其他的方面呢，我觉得像身体素质、心理素质也可以当做冰雪项目的一个基础的这块的锻炼。 好，来看大家的微博微信的内容哈。刚才老傅在比较早一点的时间还提醒大家，今天是世界足球日，我们提的少哈这个日子，但是也谢谢您做了一个海报，上面主题内容是国足啊，国足，谢谢您哈。 世界足球日， 嗯， 就会到时候有球迷开玩笑的就说世界足球日跟国足有什么关系。 我们是踢的两个运动哈。严斌说啊、说是想看苏炳添在天上哈，但也有朋友说想把足协给送上去的。王晨说应该把足协的人都送上去，然后就开窍了，就知道怎么好好管理了。 就我觉得这后半句你没写。 我家的，嗯， 就是后半句是送上去之后就不给接回来了。 那不行，得给接回来啊。还得下班呢，不能光上去。 是不是这个意思哈？另外这边呢，说到左右为难的事儿， 嗯， 一抹绿色说大年初一，这是看国足呢还是看春晚呢？对吧？左右为难，看国足吧怕添堵，看春晚吧又惦记着国足， 嗯嗯，所以最终我觉得你还是看了，怎么着都得看一下哈。 这电视啊开着放着春晚的声音，手机呢拿着看着国足的比赛， 嗯， 现在反正这个多屏同时啊关注是吧？ 嗯， 精卫传媒则说呢，左右为难呢，说看不看国足每次都左右为难， 嗯， 看了输了吧生气，没看输了吧也生气。说这时候呢，同事来了一次灵魂拷问， 嗯， 说看个国足你生什么气呀、啊？有什么可气的？你自己愿意看，没人强迫你呀、啊，你气什么、 嗯、 啊？然后精卫传媒说，我竟无言以对。 赵军说了，如果要是在天宫课堂的话，我就想问问，一听到舱外有什么奇怪的声音，是不是看到什么异物，或者有没有看到过外星人？ 我觉得这前面先一问题就是能听见舱外有什么声音吗？ 它不像是在咱们地球上大家这么轻松的生活当中，哎，听见一个什么声有这样的反应。 因为这个声音是不是得有传播的介质？ 嗯， 舱外边是真空吗？如果是真空的话，是不是就应该没有传播的介质，就听不着？ 也有敲窗户的呢，万一。 敲窗户， 对，敲窗户的 啊， 是吧？ 唐老鸭扒窗台露一小脸是吧？然后在那个那悬窗那儿啪看一眼，敲敲窗户、 你好， 踢球的， 对，守门不？对不对啊？ 啊， 这不好说，万一就是有客人来访呢？乡野小老头说：“我直观上觉得咱还是不太适合玩冰球吧，因为冲撞太厉害，咱这体重啊、体格啊不够强壮啊。” 嗯。确实这个对抗是一个非常非常激烈的项目， 嗯， 但是 会躲呀、 灵活对吧？ 对， 这是一个很重要的。另外呢，就是在球场上的球商， 嗯， 这也是非常的关键。毕竟在冰球场上能够更明显的就是感受到球速的这个快速， 嗯， 因为你拿杆一挥，你要想追上球那是根本不可能的。如果要能够让球运动起来的话，可以在一定程度上减少身体上的对抗吧。当然我猜的啊，因为我也不会滑冰， 嗯， 我也不会打冰球，我就是看过几次人家冰球的比赛， 嗯， 就是一些相对身体比较消瘦的， 嗯， 他特别早他就把球传出去了， 嗯， 他不跟人家杠， 嗯，扬长避短 啊、 嗯，别跟人家强来硬的哈。还有朋友说，哎呀，感觉广州队现在是踢的纯野球啊，踢完了自己就回家吃饭了，也不用管别的事儿了， 嗯 嗯。广州队真是，这政治带队也是不容易。金哥也在说哈，啊，白永红说，我还挺想听听咱国安队的消息的，球队的训练呀、国脚回来的状态什么的。 前两天不是刚和这个上海海港打了一场比赛嘛，2-5输了。那场比赛呢，就是我后来也是了解了一下，从各方搜集渠道，搜集信息，就是有点干起了这个。侦探就是没有执照的侦探的这个行业是吧？ 你也得考级，要不只能在中乙。 我不考，不要那个，就是不限制自己，不把自己束缚在这个领域当中是吧、不让自己干这左右为难的事儿。因为呢，双方的这个教练团队呢，都希望在进入赛区之前啊，尽可能的不透露自己球队的阵容。所以呢，这个比赛。虽然邀请了一些媒体去看，但是大家呢还都比较遵守这个规定。但从这个比赛当中呢，可以向大家简单的透露一些信息吧，就是我们的上下半场呢还是换了两套完全不同的这个人员的，就是真正打满90分钟的球员非常非常少。 但是从国家队回来的中场的一位国脚啊，特别能跑，他是踢满了90分钟。另外其他的几位国脚呢，回来之后跟球员的这个接触啊，包括俱乐部的工作人员啊等等，透露呢他们的身体状况还是不错的。只不过唯一的一个问题就是大宝在那场比赛当中呢，70多分钟的时候腿被砸了一下，然后被替换下场， 哦， 是一个硬伤啊，应该是问题不会太大。其他的几个国脚都上场踢了，状态呢也都不错。比利奇呢也试了试就是三中卫的这个阵型啊，包括之前的一些球队当中遇到伤病，比如说老朴啊也回来了啊，包括你像这高天意啊，对吧，曹永静啊， 嗯， 何振宇啊， 嗯， 王子明啊，他们也都在比赛当中踢了， 嗯， 就是整个的阵容的轮换幅度是很大的，让大家都是通过这个热身赛去找一找比赛的感觉， 嗯， 看得出来就是比利奇没有去过分的看重热身赛的最终的比赛结果， 嗯， 但是还好就是安森这个 IEA 席是吧，安德森席尔瓦， 嗯， 他打进了两个进球， 嗯， 而且呢也是通过他前场的这种扯动和张玉宁之间的配合，创造了一些进攻机会，这一点是比利奇比较看重的。尽管说他没有和这几个国脚进行长时间的合练，但是和像希哲呀，像张玉宁啊，包括身后的像池中国呀等等这几个国脚呢，配合上不显得生疏，这是一个好消息。 嗯，说到左右为难的事儿，真水无香说，为难的事儿就是有一波朋友约我去东钓，钓鱼的钓，还有一波朋友约我去打牌。 啊， 我就不知道应该是出去还是在家打牌，为难呢。 一块儿去呗， 先东钓再打牌， 把杆支上，把那钓竿支上，是吧？ 鱼上钩了没看见，这边要糊了怎么办？ 我记得我小时候那个以前早上跑步嘛， 哎， 就是小时候会沿着永定河跑步，永定河那时候冬天就会有很多人钓鱼， 嗯， 就夏天其实也有， 嗯， 夏天因为我们可能早，就是和人碰不到一块儿，就冬天的以前人碰着过。 嗯， 他也是把那杆弄在那儿，然后呢自己就弄个小火炉， 嗯， 是吧，在这个过程当中呢那杆上拴个铃铛， 哦，鱼一上钩 就 响，就 是他因为他支好几个杆， 嗯， 然后他也看不过来那些那个漂，他拴一铃铛， 嗯， 铃铛一响，哎，就过去看看那根杆， 嗯， 也挺有意思的。就是我们那时候早上去跑步老能看见有人在那钓。 先橘子汁儿说， 嗯， 太空课堂是吧？我就想知道，一个宇航员想往左， 哦， 一个宇航员想往右，剩下的那个会不会很为难？ 啊，哦，那不为难啊，剩下那个就是原地不动就行了。 对，愿意往左就往左，愿意往右就往右， 对， 你就坐那儿得了。 哎，反正一共这个也没多大地儿，是吧？往左转一圈就回来了啊。 刚才 Alex 王说了，送儿子上学就问孩子，天空课堂想看点啥呀？儿子说最想看的是天空，天宫一号内部是什么样子，有多大， 嗯， 三个航天员是不是都有自己的房间，会不会看到外星人？孩子的想法就是简单。 哎，但是五号线啊，包括刚才呢，也有赵军啊，都提到说杨利伟在那个书里面写到过， 嗯， 说听见有人敲窗户的声了， 然后怎么应对？ 就肯定不是敲窗户的声音，一定是在这个空中，在太空当中飞行的时候，比如说一些太空里面那种漂浮物啊什么的， 嗯， 发生这种碰撞， 宇宙灰尘之类的， 对， 嗯， 碰到这个舱体一定会有声音哈， 嗯， 啊，不知道在今天的课堂当中会不会有更详细的讲解？ 真的不会有唐老鸭吗？ 啊，这那就看带没带这画片上去了。 若曦说了，嘶吼哥，椅子响是换还是不响？不换呀。 椅子响是换还是不换？ 嗯，老嘎吱嘎吱响，告点油不就行了，别换了。 喜欢听这声呢就不换，听不下去的咱就换了啊。反正在我们这屋它要老响，那还是给它换了吧，不然从话筒里边传出去了， 嗯。好，谢谢大家，我们明天见。 听听 FM 新版上线了， 音乐、 健康、 教育、 互动、聊天室， 时时有我相伴。 小说、 相声、 曲艺， 各大榜单， 个个不简单。 听书、 历史、 评书， 个性推荐， 只为你喜欢。 我们听听 FM 已经准备好了，你下载好了吗？ 以上为广告时间。 北京同仁堂提醒您收听健康生活指数。 以下药品请按药品说明书或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头晕耳鸣，腰膝酸软，骨蒸潮热，盗汗一惊，请用同仁堂牌六味地黄丸，道地药材，滋阴补肾。 以上为广告时间。 欢迎收听健康生活指数，我是王毅。